欢迎到我叉叉呢轮，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11月24号星期一，高市扫描事件搞出嘅大头佛嘅一个都未有一个月啦，总之就已经风起云涌啦。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虽然我哋呢边就好少讲啊，但系姑且都讲讲诶发生咩事啦。即系 我哋讲下消防，讲下高市早苗发言就话台湾嘅事，日本即出手，咁中国当然系强烈不满，干涉中国内政啦。咁东中国都系中国嚟噶嘛？虽然佢自己成日死人话唔系，但佢摆明佢话中国人咧，你不柒头。咁 首先呢句嘢本就系承继住安倍死鬼安倍嗰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佢呢句本身系比较含糊少少嘅，佢有事我有事好正常啫，我哋系两个隔离嘅啫嘛。咁但系呢次咧，佢就喺国会质询入边咧，俾个议员质到佢逐句逐句咁样质到佢，最终要讲台湾如果俾人打，佢哋会出兵，即系呢个唔系一个承诺嚟噶。佢係逐句咁樣逐句咁樣講，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好嚴重嘅國安問題，我哋咪要出兵咯。因為佢哋講緊自衛隊嘅問題，佢哋嘅集體防禦啊嗰啲嘢，佢哋個個叫自衛隊，唔係軍隊嚟噶嘛，唔可以主動出擊噶嘛。咁但係佢個講法就係、是，如果你打到台灣，咁你日本個海域係一定會受影響噶嘛。咁到時嘅話，就我哋國家本身嘅利益，甚至國家安全都會受影響。先唔講你中國會唔會黐緊跟到走去打日本？有人咁樣講噶，先打去日本噶。 唔係中國和中國和平噶嘛。 所以佢話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基本上係不得不出兵嘅。個議員係逐樣逐樣。哦，如果佢封鎖去台灣海峽咧，因為日本領土沖繩嗰邊啊，同台灣其實好近嘅。佢如果佢擴大封到去沖繩嗰邊，咁我哋嗰度算，咁我哋要唔要出兵啊？佢話：喂，如果佢封到去我哋沖繩呢邊，我哋梗係要出兵噶啦，冇辦法噶喎。 所以佢咪成日，所以佢因為喺啲唔知唔係官媒定咩，總之就話沖繩太俾日本佔領。嗱，即係咁講就係、是。呢啲历史问题，咁冲绳系俾日本吞并咗嘅，虽然佢用咩手段我唔讲啦，但系事实就系摆出嚟咁嘅，就系，但系呢时候你讲啲把捻咩？用讲呢啲，即系嗰个都加咁鬼耐咯。咁而家冲绳系日本领土嚟噶嘛？你讲嘅西用嘅日元，日本人管治，你讲呢时候你仲讲冲绳咩自古以来呢啲系冇意思嘅。 咁啊，呢样嘢咧就先唔讲冲绳嗰边啦。咁啊，阿高市早苗呢句嘢咧，系非常之得到市民支持嘅，因为喺雅虎某个调查入边啊，佢问到底你支唔支持高市早苗呢个讲法？94% 嘅市民支持，好撚恐怖。虽然高市早苗个内阁支持率都已经系好高啦，60%，以现代民主社会嚟讲，有60%嘅市民支持率系好撚恐怖嘅事。你望下美国，美国得30%，其他地方都系差唔多。你话英国呢边得20%添啊，即系正常民选政府系得咁多个支持率嘅，高市有60%都算啦，60%都未到咁绝对啊。但系支持佢呢句言论嘅90%啊，呢个代表日本嘅睇法嚟嘅。然后佢咪派过唔知乜90人走去佢话咧，呢个系我哋个国家政策嚟啊，高市冇失言，呢个系的确系我哋咁样讲嘅，白白系咁先咯。即系你网上可能会见到嗰张图咧，即系嗰个人啊，佢好似耷低头去成啦，佢因为佢其实耷低头系听紧个翻译佢讲嘢，佢听唔明中文噶嘛，佢都系听紧个翻译讲嘢。咁啊，又俾人影咗张相，就影到好似系佢个咩即外交个乜不春，即系着中山装嗰件啊，好似好意气风发，隔篱一个耷低头，但系即系嗰张相系咁样表现到出嚟啫。但系实际上讲嘅嘢就系日本嗰边先系最强硬一个。而家唔系征得你同意或者征求你谅解，而系通知你，我哋呢个的确系我哋国策嚟嘅，系咁先，拜拜。系啊，系好卵癫噶。 不过当然就系你嘅国策。当日招亦都令到中国极度不满噶啦，咁就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啦，咁就详细咧就系啲大乜嘅问题啦，呢、这个就系、 是、咁搞个中国又反日嘅浪潮又走出嚟啦。虽然而家呢一刻仲未去到失控嘅情况，我只能话党妈对于中国韭菜嘅收放自如已经远不是十几年前嗰个 U 型锁嘅问题嘅情况啦。当年点解会失控，就系、是、因为佢冇办法完全牢牢地掌握啲人，冇咁收放自如，话开就开，话删就删。但系现在中共对啲韭菜嘅开关咧，真系非常之精准。你而家都仲未见到有任何人上街去反日嘅，唔系咩？系因为当年佢哋吸取咗教训，原来你上街反日咧系会出事嘅，佢哋会借机聚集到人出嚟性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就有好多所谓反日嘅手段啊、行动啊嗰啲嘢，我形容就系 delink、discouple， 即系脱欧，即系尝试咁样做。咁啊， 好啦，继续讲，咁好啦，啲大个背景就讲完啦，就讲下啲实际嘅情况啦。 咁讲咧就影响就咩咧？首先就国内片就禁，首先就中国方面上有两套上会上嘅片就禁咗啦。首先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蜡笔小新就 同埋工作细胞 系啦电影版，而搞到连香港港台嗰度工作细胞动画版都停埋。 即系呢个更加中央啊嘛！呢、這个 RTHK 而家系咩样？大家都知啊，夺四完之后嘅。 唔系啱啊，啱嘅。咁你收啊呢样嘢，我冇意见嘅，即系。大佬，你官台，你收政府钱嘅，你跟紧政府，跟正真政府路线噶啦，呢样嘢我都冇问题嘅、哦嗯。你唔好搞个 BBC 咁就得噶啦。 咁啊，佢呢度咧就两套嘢分别系11月22号，即系前两日咯，同埋呢个12月6号，即系佢哋真系纯粹系唔好彩，时间唔好去，因为调翻转过咗海嘅神仙系鬼灭继续上紧噶。佢冇因此而下架，有人话传佢话咩咩成可能会提早落架，但系过咗海就神仙，除非你要明码明明到去连上紧你都要拱我落架，如果唔系你批咗我上嘅，我就梗系继续上啦。即系对佢啲厂嚟讲，赚钱用梗系重要嘅，你唔系咩乜乜信外国啦，咁啊，所以出现一个好魔幻嘅 咩英咁我咁重点就系、是。鬼灭收紧多啊！ 即系啱啱先讲紧啦。 屌你，啱啱就蜡笔小新收尽有几多啊？嗱，唔系话听咩小新而系，你小新真系冇得同鬼灭比嘅。咁你唔想小新，你唔想工作细胞冇所谓。虽然工作细胞有咗人见，但系屌套片都上咁耐，旧年又就系，你而家唔上冇关系。但系鬼灭，哇大佬票房好紧要啊，钱嚟噶，够钱啊呢啲。 哦，咁我嘅睇法就唔系咁样，我纯粹就阿龙啱啱讲咗啦，就系好彩到唔好彩，你上早啲已经上咗，你好难落去架嘅，但系未上架嘅你可以揿住佢，就系咁样嘅啫。咁啊，呢两套就真系好唔好彩啦，咁啊冇办法噶啦呢啲嘢，咁啊。 咁咧，跟住咧就有咧 一扎演唱会啦吓。 唔系喺活动就系、是、有我原而家先知道原来咧吉本兴业咧，即系日本嘅好有名嘅搞笑公司啊，搞笑艺人组公司咧。每年都喺中国搞活动，我而家先知啊。 云真银啊嘛， 因为搞你知噶啦，入搞笑呢样嘢从来好地域性噶嘛。你唔系你一离开咗嗰、那个地区嘅话咧，就坚系笑唔出噶嘛。我哋自己睇日本电视节目啊，连我啲咁熟日本啲搞笑嘢，你睇嗰啲漫才嘢都笑唔出噶。你完全明啲乜好笑噶？ 你要明白，人哋有14亿人，14亿人入边有0.001% 会睇你咧，就已经失败你个场噶啦。只要好少数真系好熟悉日本文化嘅人肯嚟买你单，就已经足够啦。更加冇可动嘅，应该仲有少部分仲喺中国嘅日本人噶嘛。咁即系呢啲稳真银嘅嘢咧，就冇即系而家见到个 list 之后，先发现哇，原来。年中咁乱多人，日本人走去中国揾银嘅， 梗系啦，大佬嗱，讲下随便讲下，头先吉本兴业讲过啦，跟住J01 fan party 啦，呢个取消咗啦，跟住我都识嘅高中正义一个日本好叫殿堂级嘅吉他手，亦都取消咗，延期啦，佢话亦都啊，只冇延期嘅就包括咗。之前我讲过唱《极乐净土》嗰个女歌手啊，一唔记得，因为佢组合个名好长，就记得佢个经典名曲《极乐净土》。咁我嘅歌手咧 ，Maria 咧就喺个 X 里面，咩小红书嘅 X 啦，就话我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嗰啲嘢，跟住我翻译就系咩啊？揾食啫，唔好笑我答嚟好唔好？咁我佢哋好顺利嘅。至于另一个比较冇咁多人留意，就系、是、我 Love Life fans 先留意，就系琴日喺广州度。咁 Love Life 嘅海外巡迴咧，就最终站喺广州搞完啦。因为我有一个网友咧，系特登由经香港上广州睇个最终回嘅，咁佢都顺利睇埋啦。我最笑嘅呢个系 比较特别嘅一个就系阿美波啦，即系阿 Mia， 佢就喺。北京嗰个就已经取消咗啦，上海嗰个未确定系会唔会取消，香港嗰个咧都未有声气，咁唔知道会唔会取消，咁啊有机会上海都会取消嘅，但系香港嗰个咧就唔肯定了，咁啊毕竟呢啲巡回演唱都系咁样啊， 一取消全取消嘅好兴噶， 比较多啦吓，通常都系咁，因为你成个 packing 成个活动去一齐搞啊嘛，你冇咗两个场之后咧，佢啲嘢乱鸠晒。未必会继续搞落去，尤其是如果你系一个大嘅去楞嘅，就Yusu 啊，日本个乐团啊，取消咗之后，佢系中港台三个地方嘅活动都一齐取消咗，咁有啲台仔就好捻唔高兴啦。 你取消还取消啊？做乜取消埋我嘅？我唔跟你望下佢嘅演出日期，你就知道你系配角嚟噶啦。即系香港都系啊，先讲。一般呢啲咩咩巡回演出咧，系通常就系呢个礼拜就喺 A 地方，下个礼拜去 B 地方噶嘛。我唔知佢因为近啦定系乜嘢啦，佢唔系噶，佢系星期三一场，星期六一场，下个礼拜二定三一场噶。即系好明显，大家知道边个先系主角咯。 简单讲就系咩咧？英超英超比赛嗰个节奏咯，星期三踢一场，星期六踢一场，星期日踢一场。嗰日节奏， 即系英超仲可以讲系咩啊？你乜望咧？香港站系星期三嚟嘅，上海站系星期六，台北站系星期一。你话一睇就知道边个先系主角啦，即系唔系话去抬高人哋贬低自己，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咁所以上海场去唔上要取消啦。咁你谂下配角嗰两个点可能继续咧？呢个系主次问题嚟嘅。咁啊，有啲人喺度屌晒老母咁啊。虽然佢应该听唔到我哋讲嘢嘅，但系不姑且解释下点解上海场取消会连累到香港台北上都要取消啦。人哋先系主角啊嘛，冇办法嘅。即系 咁就。唉，我哋吉底啦，同埋最新消息嘅就係香港政府话同日本嘅公式交流终止，跟住大家一嘅反应係交流咩嘢啊？女分偏好啊？你有咩交流啫？屌，我即系 咪就系过日本饮饮食食啫嘛？ 咪就系咯，屌你班捻样，讲好老实啦，香港日本嘅文化交流使捻有交流咩？我哋交流够多啦，我都唔，但系完全唔知佢交流咩地方嘅，你系唔需要文化交流噶。 佢讲官方交流啫，不过调翻转讲啊，即系呢个你讲下呢样嘢咁啊，即系咧，即系有啲人咧，我唔知点解咧，系睇香港系唔识睇嘅，即系喂，你官方咩反应同我哋民间咩反应？民间嘅反应就系、是、好啊，中国人唔去日本旅游，我哋要去多啲啦，我都会去，即系就咁简单啫嘛，呢个。官方做嘅嘢同民间系两回事嚟噶嘛？ 系啦，咁我讲埋啦，咁既然都讲到佢呢样嘢啦，咁我就唔争再讲埋啦，佢烧到呢集就咁咧。自从七一一事之后咧，日本方面咧，所有啲旅馆冧价，搞到我就系可唔可以取消？因为我预去跑马拉松啊嘛，我谂嘅就可唔可以取消咗 upper 嗰个定位，跟住去搵啲平房咧？不过有嗰个睇定啲先，稳阵啲，留翻少少，而家留翻啲情况，因为。睇佢衰样都唔会话咁快搞掂嘅，即系点都玩翻三个月嘅呢啲嘢，因为暂时啲话取消机话去到三月尾，咁我唔会咁快玩晒嘅呢啲嘢，同埋机话就系酒店嗰啲啊，睇下可以搵到平房啦。而家就据说啦，嗱，京都嘅啲住宅啲房租就啦狂冧价，咁之后咧就影相就话哇冇晒人啦条街，跟住我打开深渣桥度 G webcam 一睇，跳美国咁多人冇玩我啊， 因为。即系你话就话中国嘅游客系占咗日本游客嘅最大一部分，但其实都系讲紧两成啫。即系 仲有好多游客噶，记住好多鬼佬噶，嗰啲咩鬼嗰啲咧，成日喺 X 见到片嘅，有个鬼妹喺条街度无啦跳舞啊，打关斗咁样，啲日本游鬼晒咁嘈，话佢唔尊重诸如此类咧。屌，讲真，讲迷惑系游客，你估外国多少咩？之前咪有个咪洗足选手喺地铁上面做体操，结果被人屌反应要出去道歉咯。你会少啊？ 咁我呢个 TikTok 世代系咁噶啦，即系咁啊，讲取消咧，仲有根据之前嘅统计，我唔记得边度睇翻嚟噶啦，有40几万张去日本嘅机票取消咗。我真系谂，我谂嘅唔系乜嘢，系原来咁捻多中国人去日本 嘅。嗱，呢样嘢根据我哋根据熟悉日呢方面嘅人嘅超监讲法就系、是。入中国取消咧，就唔系所谓叫话劝告取消，就咩？佢唔系海关截理，亦都唔系咩嘅，就纯粹就咩？叫航空公司 cut 机，一 cut 咗航班嘅话，你想去唔到。 两样啦，一部分就系、是、首先佢俾个免手续费去改期或者取消或者改地方之如此类，总之就系、是、有个诱因俾你，然后官方个所谓嘅旅游警告，佢个警告内容就都姑且一讲啦，虽然都好捻戇鳩，佢话啊惊喺日本嘅中国人会受到复仇，所以咧就叫你哋唔好去啦。咁啊，有人话有乜好惊乜乜七七，我觉得即系你睇中国啲嘢咧，你唔可以睇佢表面讲嘅嘢，佢实际上嘅就系意思就系我哋游客系我哋嘅武器嚟嘅，而家我唔俾游客俾你，饿卵死你，睇你惊唔惊？即系我咁讲啦，呢个世界咧又有啲嘢可能真系会捻到嘅，所谓嘅捻喉咙啊，即系可能真系会 有影响嘅，但系游客呢样嘢咧，基本上咧，第一你冇办法即系开水喉咁既开又开沙山嘅，大部分情况下都未必得啦。咁第二就系、是，就算你可以开山之余咧，人哋唔系净系食你生意啊嘛，尤其是游客系一个稀有资源嚟嘅，旅游资源系会有个排他性嘅。我招待咗一大扎中国人之后，我咪招待唔到其他人咯。你中国人几咁有钱？呢、这个而家要打个引号嘅，消费几咁强劲？都要打个引号， 多个引号啊！因为而家穷咗好多啦， 大家心中有数啦。嗰啲小穷书、特种兵嗰啲，诶，虽然特种兵主要嚟我哋呢边啦吓。 唔系，诶，嗱，呢个有我而家有机会，我可能我搵埋几搵埋阿色魔佢一齐录嘅，就讲下啲穷游日本啦。因为呢个阿色阿嗱，顺便讲埋啦，阿超哥成日想话，我录紧个穷游日本啊，话我好难穷噶咯，我已经够穷噶啦，再穷嘅话，我哋再穷嘅话，我要去到小红书嘅 level 啦，大佬。 总之就系、是、你对自己有几咁唔受欢迎，有冇少少嘅 B 数咧？诶，用翻啲共啲字语先得。你心里没有变 B 数的吗？即系你几咁黑人憎？结果喺 Twitter 上面见到嗱，虽然 Twitter 的确有个偏有个有啲偏见啊，见到就系一阵欢呼，唔好嚟，多谢多谢甲胜维，千祈唔好嚟，你即刻咧过去韩国，过去韩国滚！你知日韩喺网上系基本上系世仇嚟噶嘛？滚去韩国，咁韩国边？喂，你屌乸声，你哋两个拗嘢，关我卵事啊！咪鸠过嚟啊！即系你对自己有几咁黑人憎 嘅？最搞笑就系、是，啲人就系话中日仇视啊嘛，跟住有讲法就系好直接就系、是，其实日本从来冇仇视中国噶、嗯，日本对中国从来都非常友好噶，系咁多年嚟都系啊。我所知道，由我所认识，日本对中国，如果从日本人对中国其实一直都友好嘅，由李小龙到成龙到而家，系未试过唔友好年代。 嗯、 但佢对韩国就非常之唔友好啦， 系咪呢个？ 即好似新有对新嘅艺韩国女团想红白，跟住咧，因为佢个其中一个女仔买咗个类似好似元宝咁嘅襟章，话可爱，结果而家嘈喧巴闭啦。喂，日本对中国有唔友好，我唔敢讲，但系日本对韩国非常唔友好，就一直都系嘅。呢、嗯、两个呢样都世仇嚟嘅，即系英法世仇咁样嚟嘅、 嗯。 喂，屌！而家啲人话佢啊，韩国因为韩国美国，韩国我搞错系讲晒我嚟，哦系啊，点啊？咁你韩国靓啊嘛，咁你系韩国好应该啊，咪先？虽然我唔向讲。 有啲似乜嘢呢？19年嗰阵时，啲中国人话唔嚟香港，跟住话要去澳门嗰阵时，我啲麦靠 friend 啊，喺度吊捻晒老母，咪捻过嚟啊！你班友仔一样情况。 澳门沉啊，大佬，澳门咁细。 啊，一样情况啫嘛，即系咁啊！最搞笑嘅，但虽然大家都知佢系搞笑噶啦，就系、是、一样情况就系、是、表面出嚟嘅理由系借口。虽然呢个就大部分都理解噶啦。所谓嘅核废水同埋海鲜问题啊，因为佢喺几个月前咧，先终于解封，因为一年半载之前，年零前啦， 封晒啊嘛， 突然间唔反核啊嘛，唔系突然间唔反日啊嘛，都系一样，而家既唔反核，亦都唔反日啦，突然间就 OK 啦，咁啊，知嗰阵时嗰啲小朋友几咁破防，我好似有喺新闻讲过，亦都好似冇，唔紧要啦，总之嗰阵时就突然间又再重新进口，其实都唔到几个月，咁所以其实有啲厂都根本都未开始真真正正进口过嚟，跟住佢又话听，哦，因为核废水，所以话所以唔俾啦，即系。大家心知肚明，核废水是借口嚟嘅啫嘛。亏某啲所谓嘅咩科普博主，就系同你好认真同你讲核废水如何，到底系支持定好分定反对方都好啦。你认真地讲呢样嘢咧，你借机去讲呢样嘢 OK 嘅。但系你认真地觉得佢哋啲核废水系有问题的话咧，就你个脑啊认真有啲问题啦。咁、总之佢就取消咗，佢又再禁止咗。而最搞笑就系咁啲人问香港咧。其实香港的禁令从来没有解过、香港对那十个月的禁令呢其实一路都生效的。不过大家都不是很觉得这么解嘛。因为其实。 就是一门理他。 即是你去寿司楼不是这样吃。香港对于日本的水产的入口是很撚恐怖。我们香港一个城市凭一己之力是几乎是好某些品项里面呢是占了非撚常之大部分的。即是水产啊那类都不少的有些。更加不要讲鸡蛋啦鸡蛋很撚恐怖的。日本的鸡蛋 99% 都是自用的我不计这部分。出口的 1% 里面又占了九成是来香港的。这九成不是贸易的。 很简单香港的就算是一般普通的 日式餐厅都会用日本蛋的。因为始终日本蛋那个颜色和一些味道是不同的。真的这样东西。 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因为海产咧，有部分海产咧，其实名义上嚟进口香港啊，实际上系偷渡咗中国大陆。但系鸡蛋唔同，鸡蛋系嚟香港嘅鸡蛋。 絕大部分都係真係香港本地人先食咗佢嘅，即係雖然你見到九成出口啦，但係實際上大家只係佢 1% 先出口嘅啫嘛，所以其實香港人真係食到咁多嘅。因為調翻轉咯，普通雞蛋賣一蚊個幾一隻，咁我日本蛋賣5蚊一隻，都有人大班人買，而且中國雞蛋咧係甚少生食用嘅，呢樣喺某啲鋪頭嚟講係冇得揀嘅，佢只能揀空運日本雞蛋。佢冇 哇，好简单啫嘛！香港几间连锁餐厅，即系用日本鸡蛋，系断点基本上每日三四百只日啊，即系间铺都三几百只嘅系坐底嘅。如果拉面铺嗰啲仲更加唔止添，仲 即系 拉面铺随时一拉面铺一碗一碗拉面，起码一隻蛋。你一讲真，如果你一日买咗成千碗拉面嘅话，条数一箱蛋160几只，四箱蛋佬。 如果你是熟食的，你还可以用其他东西去顶住先。但是生食的呢，其实你没有几多地方的。泰国啊、中国啊那些湖北蛋你可不可以生食的，你告诉我听。他说你可以你都不信啊，大佬。 有温泉蛋呢，有兴现在兴食温泉蛋嘛。温泉蛋半生熟的你更加不敢。 温泉蛋都算是半生熟都算生食啊。 更加不敢啦，你更加不敢啦。 你只要不是煮熟的蛋你就要去它，而可以做到生食都安全，其实主要是讲三门氏菌嘛，是日本是真的做到非常严格，当然它本身都要是生食用的啦，有些它都有熟食用的蛋的，它们是真的很严格做到，就算是生食都不会有三门氏菌，这样在养鸡业是很困难的事，那个成本是很难高的。所以为什么是你没得揀的，有些东西譬如你去吃任何有寿喜烧的东西，它正宗少少比蛋比你打那种，你那隻蛋都一定要是几乎一定是日本蛋的了，除非它另外找到可以特别用农场帮它搞个成些设备。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没办法的，你没生食蛋的嘛。就是那海鲜这些东西就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况的。你只要山不转路转，你那十个月的东西不拿得，第一我可以拿个十个月以外的，第二就算是那十个月产的，只要它捞了上来之后不在那里上船，又或者就算在那里上船都好，我在运去其他厂切完之后先运出去，那就可以绕开了它现在香港这个十个月的禁令了。所以对大家是没什么影响的，因为你尤其是你看回24年那个海产销售数，总销售数其实中国已经萎缩得非常之紧要了，因为个禁令存在，那就算你再减都唔会有咩影响㗎喇。即係呢个最戇鳩嘅呢样嘢，最跳梁小丑其实就呢一部分，就係、是、我諗住用我退出去同你制造压力，人哋冇反应。 关晒，因为海鲜又都禁咗咁耐囉，而家就唔争在啦。 用我经常好撚鍾意用一个大咸湿嘅液孔，就係、是、亲入咗嚟㗎喇。乜你入咗嚟㗎喇，我唔觉嘅。你射咗㗎喇。即系个咩南黄海定乜嘢海去话去演习啊嘛，喺日本中国中线就喺度演习啊嘛。你谂住原来你以为佢系射到好捻远，唔系啊，喺自己门口肥碌尿就算，真系灵王发烂渣嗰只嘢嚟嘅咋？灵王发烂渣都常扯人哋个屋企度做射啊！你射喺自己屋企，你望个地图你系望到噶啦，基本上黐捻住咗自己个部分，就同日本差咗109,700里远，即、系一样咁嘅情况啦。就系、是、你以为自己好捻有，但可唔可以影响？有啲嘢可能真系嘅，即系譬如气道嗰啲嘢，你练捻住对方可能真系会一时会有啲问题。但系有啲嘢咧，你有少少自知之明啦，你。自己退出花语就是你入咗㗎啦。即係呢我唔知大家有冇个咁嘅经验啦、啊。即係你对某个同某个团体某啲人去嘈反咗唔开心又闹不和之类啦。咁有好几日你就第二日去唔去嗰度个谷入面出声。然后过咗成个礼拜之后你諗住嘿你就即係仲而家唔嚟啦咁你点呀、啊、结果吓不你走咗係喎。好几日唔见你出声喎。人哋唔会觉嘅。 同埋啦，头先我哋讲啦，就话佢停cut 晒航班啦。其实呢样嘢都好多人讲噶，就系、是、其实日本所谓跟团嘅旅行团咧，佢入个住嘅酒店包嘅车全部中国嘅公司中国人开噶啲。 个酒店系中国人开嘅，你入边饮食拉你去嘅铺头系中国人开嘅， 又系中国人开。 你嗰啲手信店啊，嗰啲嘢又系中国人开嘅。 一条龙式嘅中国人就赚翻中国人塞钱噶，日本人赚唔到你钱噶。咁你而家 cut 咗嘅话，受影响嘅嗱，唔系话冇日本公日本铺头受影响，但系比较少咯，冇日本冇中国人想象咁多。 因为对日本嚟讲咧，呢类型嘅旅行团 其实台湾都有，香港都有嘅。有时你见有啲旅行团嚟到咧，全两部都系除咗用占用我哋公共资料之外，佢所有帮衬嘅地方全部都系自己公司中国人去，对我哋系冇几乎冇帮助嘅。唯一要勉强要讲就系间接地，佢因为嗰啲公司理论上都要交税嘅。不过调翻转讲，中资公司喺日本嘅逃税状况，我只能讲。非常猖獗，即系我见识到之后就觉得，喂，到底你哋有冇交个税俾日本政府嘅？你不友仔，即系我唔知道日本嘅税冇问题啊，定系乜嘢啦？定系佢哋天生逃税高手啦？总之佢哋税都唔多交 嘅。唔系逃税，我一唔啊，嗱真嘅逃，我觉得逃税咧，从就唔系问题嘅，只要捉唔到嘅话，讲真，任何人都希望交少啲税。问就系你逃税逃得叻，有钱佬逃税就揾成班律师同你度，你穷人逃税，你戆鸠鸠地唔交嘢，叫俾人拉，系咁样嘅啫嘛。 我成日都讲嘅，你尤其是嗰啲喺日本嗰啲咩黄乜嘢嗰啲咧，就咁讲黄乜嘢啊嘛，系算啦。嗰啲咧，你唔捉你睇佢唔顺眼或者系咩啊？你唔使去话佢咩国安问题，唔使报国安嘅，你报税局得噶啦。喺日本嘅中国人，199.9%都系有逃税嘅，系差在唔同程度嘅啫。基本上我都几肯定下嘅，你只要查一查佢税咧，就濑嘢啦。然后佢哋嘅签证，如果俾人督到逃税嘅话咧，佢嘅签证都唔捻使你嘅。虽然啦，就算有部分嘅人嘅签证，就算冇人搞咧，佢都会濑嘢啦。听翻我哋专题啦，我哋又讲过一次系日本个签证问题啦。 总之又而家咧就一方面咧，佢又话会加强力度。我心你想加强咩力度啊？更离谱就会咩会开战？我心谂黐咗线啊！你哋咁都唔可能啦！啲嘢开战傻啊！真系跟住话加强力度，你想加强咩力度啊？你仲可以有所以又你仲可以点样去抵制佢咧？ 因为而家成日都讲 decoupling 啊，即系你脱钩嘅问题就系、是、你如果你对付唔同地方唔系真系咁大影响嘅话咧，尤其是日本同中国嘅经济关系咧，其实冇欧美同中国嘅经济关系咁紧扣嘅。虽然佢地理上好紧扣，但系其实净系呢方面嘅程度嘅所谓嘅脱钩咧系冇用噶，即系因为中日最大嘅其实系生产链上面嘅。連結，佢而家暫時仲未有人夠膽死嗌踢佢哋走。雖然已經有唔少日廠喺前幾年咧已經陸續撤出嘅啦，主要係因為做唔落去，就唔關咩事。因為中國成本越來越高，有嗰啲尤其啲灰色成本啦嗰類嘢，我哋之前新聞都好似有提過啊。幾間日廠啊喺中國嘅廠啊都撤銷咗，純粹因為成本計唔落嚟。尤其是喺高度機械化之後啊，其實翻日本都冇問題，咁啊唔使搞咁多嘢，又唔使搞啲咩合規部門啊嗰啲嘢。请嘅人唔多，你人工成本又唔高，而且调翻转，你用机械生产嘅话，你嘅生产线喺自己国家，你先咁容易调啊嘛。你喺中国濑咗嘢嘅话，你又要急 call 工程师飞过去搞，你又唔可以飞好多人去。但如果你本地搞生产线嘅话，你啲工程师可以全部过晒去帮你执去维护性，所以。近年是多咗好多嘢走去返去啊，不过就扯远咗。总之就係、是、佢而家呢次咁样去讲取消啊剩啊嗰啲嘢呢，即係有少少唔知自己斤两囉，尤其是睇佢个取消嘅部分。不过我就睇佢笑话囉，最好你就继续反人，你反你出力少少反，即係除咗我哋香港政府可能有啲要跟大队之外，我哋民间系点，大家心知肚明。 左不右嘛、啊嗯、大家咪放啊戴头盔先。我哋系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嘅，我绝对支持一个中国。 我唔非常肯定，但系我觉得啦，真系觉得个人觉得啫。日本仔应该系理解到香港人，即系或者香港民间同香港政府做嘅嘢系两件事嚟，佢哋系识分开嘅，同某啲唔识分开嘅国家唔一样。咁啊，因为调翻转啦，有个九龙城寨个， 阵先讲埋先， 讲埋啦，呢个讲埋啦，啊，即系调翻转呢个日本。呢期係主要係呢年啦，係再興盛呢個香港熱嘅嘛，好撚多日本人中意嚟香港打卡啊嗰啲嘢噶嘛。 多阿周文健啱先嚟香港打卡做宣傳 啊，即係調翻轉啦，香港阿司徒啊都過咗去，即係簽名會定係乜嘢啦？ 我費事，我有啲費事講啫嘛。基本個個禮拜我識嘅藝人啊、聲優啊都嚟香港，好似伊達小百合咁，佢本身嘅寫真集咪早幾個月嚟香港影同澳門影相咯。跟住左仁健喺條街度俾人影相打個卡啦。然後我做好幾 A 有 A V 女優又嚟香港打卡，總之就哇排住咗入嚟，多到就使唔使咁密啊？ 哦，日本人嚟佢过嚟香港揾钱咧，就好常见嘅，即系尤其是近年啦。我觉得啊，司徒去日本原画展啊，去搞签名会兼原画展呢下先厉害啊嘛。阿司徒剑桥即系九龙城寨个作者啊，你有几何可以调翻转嘅？日本人嚟香港就有，香港人可以去到日本开签名会、啊， 点同咧？喂，大佬人喂。古老板啊，去日本咁样 con 去做嘉宾啊，九龙城寨红到爆日本。 吓、啊，即系呢个当然好大部分系九龙城寨带血嘅，但系的确日本对香港系突然间又有翻个热潮，即系以前日本仔都好中意嚟香港玩嘅，好多年前噶啦，喺我哋讲紧我哋父母辈讲假仔个年代，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名啊？假仔啊！ 就嗰年代，日本人点解我认为日本人有钱食？嗰年代开始噶嘛，嗰时日本日元嗰时日本经济泡沫嗰年代，日本人嚟香港系狂扫噶嘛，令到日本人有钱嘅印象去到而家仲系啊！而家仲可能认为日本有钱噶。 点解假仔叫假仔？我哋即系虽然我哋嘅呢一辈应该仲记得嘅，但系如果有后生啲去讲翻啦，就系因为佢哋当年好多人嚟香港旅游，咁啊买咗好多嘢，因为香港免税啊嘛。佢哋买嘢的时候，当然就要问呢样问嗰样啦，就乜乜 discount 乜乜假乜乜假， 咁叫假仔啦。 咁啊，啲人就听唔捻明，但系就系咁，啲日本人做乜个个啦，句句嘢后边都要加个假字喺度嘅咧，就叫佢哋叫假仔，系咁样嚟嘅。虽然佢哋往后都依然系香港系佢哋热门外游地点嘅，但系 日本穷咗啊嘛。 但系近年因为日本 yen 因为 yen 平啊，所以佢哋少咗去外国旅行。但系就算系少咗去外国旅行好啦，除咗香港。是特別地香港的日本人旅行呢是特多了很明顯地多到一大慘出來的。就主要是九龍城寨咯。咁即係所以民間交流呢是從來沒有斷過的。就是你官方在跳梁小丑跳腳不知道跳什麼東西都是那句。你 中日從來都有好的。甚至日本人甚至以 B 站為例就係 B 站就係除咗嗰幾個專即係叫做咩，真係完全俾小粉打飛機之外，大部分 post 就係好大家喺默契就唔講。当冇事发生过，唔出声，唔出声得噶啦。 系呢个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噶啦，所有啲反日嘅嘢啊，通常都系嗰啲唔玩嗰啲人嘅就嗌抵制，真系玩嘅即系当事人啊嗰啲咧。 大家心照啦，心照不宣啦， 就唔出声嘅吓，最好唔好出声。但系有时俾人笑，我哋好耐之前都讲过类似嘅题目。 嗱，系几乎唔记得咗讲，一定要讲嘅就系、是、嗱，头先我讲到啦，抵制中国航空公司就停晒就 cut 航班，叫你班友去唔到啦。香港航空公司就非常古怪，就话我哋会灵活变通。如果你想改航班嘅话，我会揾你请打电话俾我专门，我哋专人去帮你搞嘅。但重点系一个字冇提到免费改班，因为日本嗰边已经有啲中国人嘈冤巴闭，喂，我而家俾人 cut 机，你应该俾免费取消预订酒店啊，住剩嗰只。 你 cut 机关我卵事？ 即系日本人啊，黐线，关事啊，黐线啊，你自己 cut 啊，你知你同你政府讲啦，之后日本人话。你同你张政府讲咯，我又唔好 cut 你噶，你去唔到。总之我揸证嚟做，定我食杀硬你噶啦。 又唔一定杀硬嘅， 你唔赔啊？ 你够早取消嘅话，系可以完紧奉硬嘅。 但系就睇问有咁嘈冤巴闭，一定要杀一定冇噶啦。结果就咩啊？香港就监一航空公司，即系国泰 UO 港航嗰啲，都系话灵活变通，打电话啦，我哋专人去招呼你嘅，但系冇话过。退票免俾钱，即系话你想改票啊，俾钱。 有水鱼捧住嚿手续费去俾，或者系订金上送上门，我梗系专人服侍你啦。反正你退完票，我一定卖得出嗰张机票。 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佢冇讲 kick 班啊，佢一句都冇讲 kick 班啊，黐紧线。喂，呢两年嚟咁辛苦先勉强开翻晒主要几个航班，而家 cut 咗点开翻啊？同埋就系、是。ANA 啊 JL 啊碧池几直升翻嚟啦，咁呢几个航班系虎视眈眈地抢你个位，你一 cut 啊，我即刻杀你，即刻占咗你，一占咗你抢唔翻噶啦。 啊，航权嘅问题啦、 啊， 呢、這个 系啦、啊，因为最麻烦就系咩咧 ？ANA 系一直长期处于就咩咧？唔够位啊，佢抢唔到啲地区航位，即系嚟话佢抢唔到去香港去札幌啊，香港去名古屋嗰啲咩冷门路线位嘅。如果你呢个时候嘅话 cut 班，佢即刻抢。 即系香港就唔可能嘅啫，同啱啱个理论一样啦。因为飞日本呢件事本身属于民间行为，官方系冇办法，即系除非你好似中国咁样，即系好强硬地施压嗰啲航空公司。暂时香港仲未做到咁嘅程度啦。因为嗰啲航空公司基本上都系冇办法噶，基本上损失啊嗰啲嘢全部都系佢嚟。你改到咁上下，啲人退得咁上下，你部机一半位卖一出， 咁你飞唔飞啊？梗系唔飞啦，梗系 cut 埋剩翻嗰啲，又或者系将几班拼埋一班， 嗯、 去 balance 翻佢，咁等等你减少你嘅损失啦。即系呢啲系只有好似中国咁样，官方可以直接控制下边嘅私人公司先可以去做到啲乜嘢。香港系唔可能嘅事嚟嘅。咁啊，仲有个咧就系啱啱讲到呢个佢哋用游客嚟做武器啦。咁有人话：喂，官方讲你就取消，你哋咁捻听佢哋之笛啊？ 嗯， 我不否认有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部分是怎样的呢，就是他先说他不一定通常就不是体制内的，因为体制内公务员那些东西呢，他护照根本就交了上去，他都根本就不可以随意去出国的。又但有些半体制的，可能跟体制有关，可能没有正式的名额，但是他是关政府相关的机构事，又或者他其实是私人公司，但是承包政府的业务相关的东 西。多得很啦、 啊。有很大阵这样的公司才有这样的东西，大家有个这样的概念。然后那阵公司心领神会，知道中国政府要怎样做，他为了改善关系又好，你为了拆去鞋又好，怎样都好，他们就对下面施压。 嗯， 佢知道你去日本啦，咁就同佢讲：，喂，阿元哥，呢个系阿边个？你系最近要去日本旅游喎，不如你过去其他地方啊？你唔改啊？咁啊，你下年个考职就好困难噶咯，你因为你唔爱国，我哋好难升你职噶咯，好难成为你去一个成熟稳重嘅人嚟噶咯。即总之佢咁样讲咧，你又啊，咁然后你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咁你取唔取消？你取消你就蚀机票订金，蚀酒店订金，蚀啲可能个假期冇补咗，系咁多嘅啫。但系如果你唔取消，你照去，咁你就濑嘢噶咯。你往后仲想升职，下一个炒就炒你，有人要炒就第一个人炒你。咁所以佢哋咧唔系真系一定咁爱国，有我相不否认有咁嘅人存在，但亦都有部分咧系被逼配合佢哋咁样做嘅，就是、因为上边有人心领神会去搞啲咁嘅嘢出嚟，你唔做多。仲可以噶，即系等于之前有单啊，去参加啲美牙新兵拉低嘅嘢，抽奖抽咗中咗5060咧、 嗯， 然后唔肯交翻俾公司啊嘛， 嗯、 即系正常嚟，先讲啊，正常嚟讲系唔需要交噶，因为你个人去，就算系代表公司去参加抽奖啊，剩咧都系属于你嘅、 嗯， 即系等于你去人哋个美牙度食咗嘅嘢，唔通要呕翻俾公司咩、 嗯？ 即系扯远咗就，总之就系、是你唔俾啊嘛，咁我系冇办法逼你翻交翻出嚟嘅。不过跟住你咪俾人炒咗咯，就咁简单啫嘛。下次要炒人，第一个揾你咯，一样咁嘅情况嘅啫。所以佢哋冇办法，系有部分亦都系咁样嘅情况，系被逼去要跟住赖队去噶，即系成为咗个经济武器之一咯。但系都系嗰句啦， 揾食接揾法噶啦。 你要作为经济武器，你都要知道自己系咪真系对方咁痛嘅啫嘛。你七伤拳，选杀定100字，选700都好啊。明唔明啊？即系唔使嚟一次啦，你。正常嚟讲，七伤拳系杀第1000字算700，你而家唔系，系杀第100字算700。我的确冇讲错，即系你咁样咁讲戆鸠嘅嘢都得嘅，不过唉，总之就成件事就好 Q 白痴咯，我只能咁样讲咯。咁样， 唯有一样就系、是、香港航空公司真系香港人开嘅咯。够晒股啊！ 嗯， 个个就个讲就讲到话，好似话我紧张中央政策，但系实际上冇做任何嘢。 我调翻转我话你听啦，如果可以唔做嘅话，中国啲航空公司都唔想做嘅。 唔系喂，各行嚟噶，所以中国其实 佢冇一间， 冇一间。但系香港唔系啊，香港民营嚟嘅大佬。喂，黐线嘅大佬，你之前你之前边赔啊？我蚀咗钱，傻啊真系。免费嘅有啲嘢，啲有讲钱即系鬼灭咁样，屌买只飞，你冇玩出嚟有啲钱。 虽然理论上而家中国嘅航空公司好多都系私人公司，理论上系啦吓，最少唔系国企啦，但系好多其实都系体制内咁样去走出嚟啊嘛。真真正正由零开始去创立嘅，即系春秋航空啊，我记得嗰样嘢佢唔取消嘅。第一佢本身就已经系好掹掹紧噶啦，再取消嘅话真系谂一档噶啦。第二就系因为佢就系政府对佢嘅掌控，除咗牌照啊嗰啲嘢仲可以捻捻住佢之外咧，其他地方冇乜得去控制住佢，所以佢咪唔取消咯。一样情况嘅啫嘛，当然啦，啲人退票，主动退票咁，我又出佢唔涨嘅。咁啊，两句啦，机会嚟啦，飞云，即系真系要趁而家，你过多两个月咧，佢哋。淡咗之后咧，又重新过去过啦。之后相对较少嘅，即系我哋成日都有呢个旅游嘅，唔可以叫警示嘅，就系几时中国人唔去，我哋就系我哋去嘅好日子，就系你可以见少啲中国人。尤其是如果你二月先去嘅话咧，一到春假咧，佢哋就多噶啦。圣诞假系最好嘅时间嚟噶啦。 咁我咁点玩？点大佬有唔系有骨气嘅，中国人好有骨气嘅，起码我咧起码有3月嘅。 难讲难讲，我对佢真係唔係好睇得过啦，真係。 冇话黐线啦，我而家即时做一个实况啦，就係、是、所有实况就咩大阪深沙桥 Critical 嗰个牌啊，下面嗰条 Live Cam 啊。咪因为咁多人，仲有而家几点钟啊？九点几咋，都未到十点啊！而条街已经好乸多人啦，即系已经人山人海，围满游客啦。我写包单嗰啲一定唔系当地人嚟嘅，咪因为咁多人，同埋就系冇旅行社啫，就系仲有本仲有中国人去紧噶，冇咁放松，起码要等十二月中或十月尾呢个影响先留意到有多人而家去到嘅，仲系好啦。中日交恶嘅日本去日本有日本情报网，咁又呢一集就差唔多啦。咁就我迟啲会再跟进嘅，睇下有冇更加花生嘅笑料讲下啦。因为我哋呢个纯粹讲花生笑料嘅，我哋话我哋好爱国噶，再戴多头盔啊。好，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